Thank you. 多少代价，金戈铁马，乱战刀锋剑雨，所向披靡，再多磨难也无惧。恩怨情仇谁又算得清，善恶有些难分明，计较谁输又谁赢，风里雨里潇洒独行，长啸狂浪滔天多少